我们是来到第四站积水潭。刚才我们的小小的预告片当中啊，是我们的北京史专家谭烈飞老师跟我们说到，积水潭它其实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是从这个高粱河，就高粱赶水形成的那个高粱河啊，高粱河下面就是积水潭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段高粱赶水开始，开启我们今天的大运河文化之旅。 水车推水头顶歪。 好，今天在直播间当中还是二位美女嘉宾跟我们一起畅谈咱们的运河文化，仍然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欢迎张欣。 大家晚上好。 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首都图书馆的副研究馆员张田，欢迎甜甜。 嘿，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来到了积水潭啊。积水潭啊，我先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哈。这个去年还是前年来着，我一位朋友本来想到北京游玩啊，但是呢夏天就赶上下大雨那几天，他说下雨我能不能去啊？我说你能来啊。他说我去哪儿都行，我就有一地方我不敢去。我说哪儿？他说积水潭。我说为什么？那个积水嘛。哎，我当时我就想，哎，好像有点道理哈。积水潭这个积水就是积水不便行走的这两个积水，但是好像积水潭这个名字跟积水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是吧？我还查了一下，说积水潭名字的由来有一个传说啊，说是又称积狮潭，就是积压的积，狮子的狮，是吧？说是在那个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汇通祠的北后墙外有这么两个石雕，一个是公鸡，一个是雄狮。然后呢，这个石雕不知道什么时候由谁所做啊？然后呢，老人们说是天上掉下来的。 说是陨石， 说是陨石是吧？ 啊，对对对，现在还在那个汇通祠里头呢， 还在是吧？ 对 对 ，哎，就是说是这么来的这个名字啊。但是其实我们说今天说积水潭呢，指的就是积水潭医院那个地方的那个小湖是吧？就那个潭啊。但实际上，积水潭远远不止于此，不止于这个概念啊。今天跟张欣和张田，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积水潭的前世今生。 老百姓。 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今天仍然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向大家展开，我们上下半段各有一道题目。回答对了呢，可以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小的奖品。那今天我先来出个题吧。上半段呢有一道题啊，咱们就说到这个积水潭啊，这个说是元朝的时候哈，元代呢，因为为了加强这个元大都的漕运而修建了这个人工河，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说的通惠河。那么在流入城市之后，就形成了巨大的湖泊，就是积水潭了。那么当时积水潭是作为漕运的总码头了，这个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但是我们的这个题目就跟它另外一项很有趣的功能有关，就是积水潭在元代的时候，它作为皇家的一处特别所在，有它特别的一种功用啊，这是干什么用的呢？我们有三个答案的选项 ：A 是洗象池 ，B 是印马池 ，C 是游泳池。哎，到底这积水潭还能干什么呢？ 请军师讲。 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这个答案当中啊，有一项属于干扰选项啊，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就是说啊，再强调一遍啊，积水潭在元代的时候，它除了是漕运的总码头，还有一项特别的功用，是作为皇家的特别所在。它是洗象池，还是印马池，还是游泳池？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没 好吧，那我们就跟张欣和张田，咱们一起从这个从高粱河简单的再回顾一下这个高粱桥、高粱河，好吧？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咱其实都很熟悉了这高粱赶水的这个故事哈，一段神话传说是吧？ 是 啊，那个张田就跟我们说说吧，这高粱河跟积水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是说是这样，那个高粱河吧，它呢要往上倒呢，它是这个永定河的一个故道。它最开始呢，它是属于永定河，但是呢，就是后来呢，永定河呢，它不就是经常泛滥吗？它老改道，然后呢，在历史上呢，又称为无定河。 嗯。 然后在它的一次改道的时候呢，这个高粱河的水呢，等于就是永定河它改变了它的路线，等于是这个高粱河的上游呢就

找到了。好，这个关于积水潭的历史呢，其实张天还没有说完啊，刚才横插了这么一段，没关系，就是想告诉大家的是啊，去探访也不一定就都能找到它的那个原样原貌，是吧？ 是的， 有很多，因为我们这个到实地才发现，其实实际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对， 张欣之前去高粱桥也是遇到这样类似的情况。 对，我去的时候也是大热天的，然后骑个那个，摩拜。来来回回的被别人指挥着说在那边，一会儿说在那边，最后找来找去，反正我还是用电话打电话给知道的人，然后指挥着我找到那个地方。其实高粱桥那个古桥还是挺好找的，它是在就是西直门那儿，不是有三个像子弹头一样的建筑，在那个地方往北也就是一两百米吧，那个古桥是在路的中央，两边是就是两个方向的路，桥那块儿给空出来了。 高粱是在那儿赶的水啊。好了，我们上半段呢时间差不多了，还是把问题的答案给大家公布一下。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这个积水潭在元代的时候，它是作为皇家的洗象池啊，很有意思啊。这个因为当时呢，从元代的时候开始呢，来自暹罗和这个缅甸的大象是作为运输工具，还有它是作为宫廷仪仗队来这个应用的，所以在夏天伏天的时候就在这个积水潭给大象来洗澡啊。为什么说有一个干扰选项呢？就是印马池、洗马池，这个也曾经作以使用，这是在明代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啊，可以说这个为什么就是在这个明朝迁都之初，到北京迁到北京之初，这个积水潭的它的这个就是曾经就是恢复它的漕运功能，那为什么又不就是后来又没用呢？是因为每天呢这个漕运搞得人声嘈杂，皇上特心烦啊，皇上说走太讨厌了啊，就下旨就把这个城墙往东移，就移到这个漕河以外去了。反正这个不知道哈，问问张天，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文献支持哈。 你这明朝有 是吧？ 明朝 是有这个说法， 把那个漕运的那个一段纳入了皇城。然后那个结果不是他那个漕船就进不来了嘛，然后这样呢就是积水潭呢就失去了这个通惠河的这个终点的这个功能。 对，但是呢这个对积水潭有一什么好处呢？它这个风光好了，因为你想它那个码头功能没了之后，它就变成皇家的这个休闲所在了。 对，有一半就变成老百姓的纳凉的。 对，然后呢就是锦衣卫会带领这个御马监的，就是太监负责御马监的这个官员就到这儿来洗马，所以这个地方又有亮马台，对吧？但这个是在明朝所用啊， 这还真不知道。 哎，元代的时候是洗象池。好了，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听上两句高粱赶水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聊积水潭。 定能够交工，忽然间这四面八方是一阵的大乱呐、从远处飞也相思就跑来了人一名，启禀军师，大事不好，这全城都没了水呀，到处里停工等水，何干？ 大家好，我是赵赵。2018年关照全国巡演北京站即将开场，7月6日晚7点半，北京展览馆剧场，我们不见不散。 7月6日，赵赵关照演唱会，全国统一订票热线4006228228。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

实数啊，它有这个虚指之意，一个是呢代表多，再有更重要的是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个数当中九是最大嘛，所以叫什么九五之尊啊之类的，对吧？那么其实龙生九子啊，也不完全是就是九个儿子，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种说法啊。那么究竟是哪九种动物呢？一直也没有特别固定的说法，怎么说都有。问题来了，问题是啊，其实这个龙生九子的这个各种说法从什么时候才出现呢？这个朝代是哪个朝代呢？三个选项 A 元朝 B 明朝 C 清朝啊。我们这个问题啊也跟我们下半段所要聊到的咱们积水潭这个现在积水潭上面的一处景致有关啊，还是跟张田来继续聚焦在我们积水潭这一片哈。咱们上半段没说完哈，一直说到了明朝嘛，对吧？ 没有，元朝还没说完。 元朝还没元朝还没说完啊，到南海子我们就支出去了啊。 对，就是正好要到高潮的时候。 到高潮地方。 对， 好， 在这个元朝的这个至元三十年呀，这个郭守敬主持设计和施工了这个通惠河的这个通航，积水潭呢就成为了大运河北方的终点站。它呢不仅可以使南来的漕粮与物资呢直接驶入元大都中，而且呢还繁华了大都的经济。积水潭成为大都城内最繁忙的物资集散地和储存地。钟鼓楼一带呢则是大都城里最繁华的商业区。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就今天这今天的景象其实略有相似，今天我们看烟台斜街是吧， 也很热闹， 那个地方是最热闹吧， 对 吧？哎，其实我们想元朝，哎，这景象有类似之处啊。 对，然后这个就是这个你当时的漕运码头呢的位置呢大约就是在现在后海东北岸一带。为了这个控制入船的这个入港的船只呢，在万宁桥，也就是现在的后门桥以西呢，设置了澄清闸。据元史载呢，三十年，这个指的是至元三十年啊。地环自上都过这个积水潭，建竹庐碧水大悦，名曰通惠河。通惠河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地是 竹庐碧水，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竹庐碧水，就是说那个帆多的把水面都盖住了。 碧水遮蔽了这个水面，是吧？ 然后据考证呢，元朝主管全国水利最高机构的这个都水监，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水利部啊，就设在积水潭东岸的万宁桥附近。 好，这就说到万宁桥了， 对， 就跟那个龙有关了。行，那没事，咱先把这个历史 说完 好吧 好， 严格。 好，然后到了明代以后呢，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咱们现在看见的北京城不就是明清的北京城吗？明代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北京城呢是在这个元大都的基础上建造的，但是它是跟元大都是有不同的。它是向南呢，就是它的北墙向南移了五里，南墙呢又向南移了约二里，所以呢就是它这些改动呢才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积水潭呀、什刹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城墙往南移的时候吧，它就把那个潭水给隔了，隔在城外了。原来是在城里的，就现在隔在城外了。加之呢，就是风水家说那个白福泉呀、有伤这个龙脉，因为白福泉不是在那个十三陵的前面吗？就让它废弃不用了。废弃不用以后呢，这个等于是积水潭的上游，这个源头在这个白福泉，它一不用它了，它就干涸了，积水潭的这个水面就变小了。然后就慢慢的呢，就变成差不多跟咱现在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皇城外的积水潭呢，就是内就是它积水潭的一半呢，就是南边一带呢，还是在就是变成那个皇家院囿，就是开冶池。北边这一块呢，就变成了这个咱们现在老百姓纳属的好去处了。 所以说，那它这个漕运的功能也就没了。对吧？到明代时候，那明代漕运呢，就是应该到朝阳门那儿，对吧？到朝阳门就改陆路呗，是吧？ 对，然后 大通桥， 对，然后就是刚才你问的那个，就是宣德七年的时候呢，将这个皇城的东墙呢又向东移了一部分，这样就是把原来的通惠河的一部分呢就移到皇城之内了，所以这就彻底的就不能进入了，就是这样。

我粗浅理解，我觉得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吗？是吧？按照这个，可是这个德，它不是得到的德，它是道德的德啊，德行的德。那这到底是什么讲究？跟得胜没有什么关系。张天给我们说说。 它呢，这个是鉴于这个明朝，因为呢，这地进德胜门，所以得名的，就跟德胜门还是有关系的。然后它呢，就是跟你说的差不多，它是作为一个分界线。等于是他把这个积水潭呢一分为二了，桥西呢称为这个积水潭，桥东呢就称为这个什刹海。他还挺有故事的呢。这个清代呢，北京那个著名的这个镇海三宝之一的镇海神牛呢，就是在这个德胜桥下面。这个镇海神牛呢，是由这个德胜桥四周的寺庙规制最小的这个涌泉寺，和这个清同治年间这个就是他桥边上的这个真武庙啊，这两家集资在这个德胜桥的这个桥洞上呢，刻了一个这个迎水兽，高约60厘米，探出桥洞呢也近60厘米。这个桥至今还留用，但是这个迎水兽也没有了。这个镇海神牛呢，与这个汇通祠下的这个镇海石狮及这个崇文区镇海寺的这个镇海铁龟呢，并称为这个北京的镇海三宝。 那现在这个镇海神牛还可以找到是吧？ 没有了。没有了。我查资料说，这个1952年的时候呢，月牙河改造施工的时候呢，这个镇海神牛还有。等那个工程进入这个最后阶段的时候，就不知道哪儿去了。 哎呀，很遗憾啊，这个估计我们看不到了。但是我们现在有能看到的，是吧？ 对， 咱们稍微这个往后海啊走一走啊，过了西海，那天我们特意到那儿去了，就是万宁桥 。 万宁桥这位置其实严格来说不在今天的积水潭了，是吧？已经到了后海了，但是那个地方特别好啊。我们那天到那之后发现，还真有一位老先生啊，在那钓鱼呢，鱼还真不小，是吧？旁边还是那个火神庙，是吧？那个桥那儿人不多，但是能够感受到它很古朴的那一面。他把那个特别有几条小龙，那个神兽啊，给他那个就是。给他修的这个外边有那个围栏，给他保护起来了。但是呢，你仍然能够看到他的那个样子。 就是桥上雕的有小龙是吗？ 对，是桥的，他在那个桥下边， 就岸边， 岸边趴在那个岸上。哎呦，真的是，我觉得特别棒那个雕的，你就觉得就像。反正能看见的是四只啊，其实是六只， 其实是八只 。 对，跟你说过一次了，上次 啊，是吧？ 你上次就说是六只，其实是八只 。好，那咱们具体来说说吧。这几个神兽在万宁桥这是什么龙啊？ 它呢，这个叫它就是好多人就管它叫镇水兽，其实它呢学名叫这个趴下。是趴下呢，是 趴下， 对， 怎么写？ 一个虫字，一个八，一个虫字，一个夏天的夏。 我看到好像这个读音念八吧，是不是？ 那我可能 就是叫八下， 八下不叫趴下。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音啊，就不太好听，就是有我们特熟知的那个，就是这个八下还有很多名字啊，比如说有那个叫八嘎，就发这个音啊，特别像那个是吧？某国骂人的那个词儿就是对，但是它其实名字。读就是八下啊，这个名字一个足字一个八字一个虫字一个副字是吧？ 这个就是镇水兽是吧？ 对，就是传说它也是龙的儿子之一。然后呢，说呢，它呢那个能吞江吐雨，然后负责这个排水，然后就好多的那个桥底下都能看到这个。 对，就 这个造型的。 你看那个故宫天坛也有这个神兽。就是在那个皇家建筑群里面都会看到它啊，反正就是它是管水的，就跟那个葫芦娃里边老几会水来着，就是各管一摊，你知道吗？各负责。然后它还有一个名字，它还有一名字，就是它应该是第六子，就是龙子当中第六子。当然这个有很多说法啊，某一个说法当中它是第六子。然后呢，又叫那个 霸下， 还叫碧系。就是这个名字非常复杂，那个碧系呢都是贝字啊，碧是三个贝， 系是一个尸体的尸，然后底下一个背，又叫这名啊。然后呢，也有说这种，因为它负责水嘛，它有点像那个龟的那个形状啊，反正就是趴着的啊，而且特别能负重啊。这是龙的第六子。反正那天我们看到这个雕塑，确实挺厚重的啊。那你说到底几只？我到底现在我也没记住， 八只 没看见呀。 八只就是咱们看的那个万宁桥，它不是南北走向的吗？ 嗯， 这个水不是东西走向的吗？对吧？然后呢，在东岸这边呢，就是东边这个岸，北边东边岸的北边有一只，南岸有一只。 嗯， 然后呢，西岸的呢是北岸有一只，南岸有一只。 嗯， 但是在西岸的那个，就是这两边的话，底下还有两只。 嗯， 但是一般呢，咱们都看不到它，为什么呢？ 它是在水位线下面吗？ 对对对对。然后它呢，它其实呢是两个龙，就是二龙戏珠的造型。 哦， 那个水位线一低了，那两只才能看见。 啊， 平时是都看不见。 啊， 还有两只是在万宁桥的那个桥洞那儿。 对，那我看到了。 给你特意指了。 对，那不注意看不出来。那个就是它是一个，它跟那个 龙头， 甚至龙头，它跟这就是表面上这个那个四只是不一样的。 嗯， 啊，跟那造型是不太一样的。嗯， 我听说这个不是有一只是元代的， 对，在东岸的那个北边，在东边的那个北岸上。 嗯，那你 东边北岸。 嗯，你现在看到那四只里面有那个元代的吗？ 对对对，其实对，那个是元代的。 对，我让他特意看了，但是那天那荷叶给挡上了。 对对， 因为我之前去看过，就是造型特别的古朴。 嗯， 它和清代的那个艺术风格还是不一样，是吗？ 不一样， 嗯， 不一样。 我觉得走在那个地方吧，特别有意思啊！你会发现这个诸多文化在那儿交融哈。啊，首先那儿呢，现在就是地铁，那是几号线？八号线的什刹海站啊。你从那个站一出来，其实稍微往南一拐，就是我们说这个桥的其实是遗迹嘛，就是它这个地址。然后呢？ 嗯， 我觉得啊，更多的行人根本没有去关注到它，根本没有去看它。 嗯， 你就是往右看一眼，其实你也看不见那个神兽，你也看不见那个八下啊。 嗯， 它是被那个荷叶给挡住了。 对，特意去找。 特意去找，但是你驻足留神，你去看一看，包括旁边那个火神庙啊。 嗯， 你会发现其实 特别美。 对，而且就是北京的历史遗迹啊，你随手可见，就是这种感觉啊。 嗯， 那儿也有很多的这个现代的这个文化啊。 对，就是水光云影啊，特别的美。 嗯， 那时候那个红墙的庙啊，特别美。 嗯嗯，好啊，这样啊，我们时间有限，先把下半段这个题目来告诉大家。答案就是龙生九子的说法是起源于这个明朝啊。我们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而且还有朋友特别细心，小葵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给我们指出了出处啊，出自明朝徐应秋的《玉芝堂谈会龙生九子》。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唯一的这样一个说法啊，但是我刚才简要的查了一下，确实是有这部作品啊，徐应秋的这个当中也确实提出了龙生九子的这个说法。这龙生九子，这九子还是简单说一下吧。 嗯， 好吧。嗯啊，我来说哈，龙生九子挺复杂的啊。就是真的跟那个葫芦娃似的，我觉得创造葫芦娃的时候是不是也参考这个了。长子挺有意思，叫囚牛是吧。 嗯， 它有一特点，大家看到很多的古代乐器上有那个龙的图案的时候，一定就是他的这个儿子，因为他喜欢音乐。 哦， 就是他负责音乐啊。 哦， 所以在琴头你会发现有龙饰的时候，一定是龙的大儿子，叫囚牛。 哦， 他基本上样子也就是跟龙。 下次注意一下。 嗯，这个第二个儿子他是掌管刑罚的，因为他嗜好那个斗杀，一般在那个剑柄吞口那个地方啊，刀环那个地方绣的这个龙，就是龙的第二个儿子睚眦，成语睚眦必报啊，其实就是这俩字，就指的他啊。三儿子叫那个朝风啊。这个其实他长得就不像龙了，就像一个反正一个兽型吧，就是一个野兽，因为还有点像虎像狮子就那种感觉哈。我们看到那个电台的脚上的那个走兽就是他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哈。也有人认为他是有着龙脉的凤。嗯，这个也比较神奇。 对。 第四子是叫蒲牢啊。然后五子呢就是酸泥儿啊，就叫白了就酸泥儿啊。这很有意思啊，他是也特别像狮子的，他是排到第五，老六就是那个霸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霸下啊。